关爱青年计划这六个字，只要打开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今天请来了这位嘉宾，哇，了不起，三个字，汽车人，很厉害哈。汽车人到底会不会唱歌，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汽车人廷瑞。 嗯，大家好。 哎，所以你是一个很爱唱歌的一个汽车人。 对， 那你现在不应该 特别像这么认真的来唱过一次歌了、 那你现在不应该变形， 对，音响打开是吧？ 哪一类的大黄蜂？ 对，怎么说呢？提起这个汽车人呢，好像大家都觉得特摇滚啊。那其实还的确真的是曾经挺摇滚过啊。 哦，你曾经组过乐队就唱摇滚吗？ 对对，其实从高中晚些时候到大学毕业的两三年吧，算起来应该加起来有六七年的时间吧。 这么厉害？ 其实也没有了，就是年轻时候谁还没有点梦想呢？ 是哪种路子的摇滚？ 更偏这种英式风格吧。 英式风格？ 对对对。 大概会是现在的哪个明星的那种感觉，歌手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更像偏重于像这个逃跑计划呀，或者像那个现在挺火的那个陆先生乐队什么的。 哇，像逃跑计划呀？看不出来呀。此刻如果你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廷瑞戴一个帽子，包括刚才说话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绅士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不像是一个曾经唱过摇滚的人。 英伦范儿其实不是那么狂躁的摇滚啊。 是的，也许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一样的廷瑞。哎，今天上节目他其实又有点紧张的，好久没有怎么好好唱歌了。 对，其实大家也知道平常肯定大家都去 KTV 玩啊，但是那种其实喝点小酒，这个晕晕乎乎的，也不太在乎这个你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可能而且更放松吧。其实，今天来上节目呢，更觉得是就自己内心会有一种仪式感吧。 你看，就是大家现在说，哎，廷瑞到底长什么样，简直太神秘了呀。 对， 包括我们这个话筒的角度，刚才也是遮得非常的严。现在我们把这个话筒角度调一下哈。让大家看一下廷瑞到底长什么样，以及呢，现在我们马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各位，让大家好好听一下这个廷瑞的嗓音，先不要紧张哈，冷静，可以吗？歌词现在 OK 吗？来来，我们先手机找一下。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歌词准备有点仓促。 廷瑞找歌词的同时呢，我们再度的欢迎一下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收看方式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可以看到。当然更重要的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很多好玩的以及你可以购物的东西都在这里。微信公众平台已经上线，噔噔噔，关爱青年计划，只用打开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当然更方便的方式是右下角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也可以关注起来。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蝴蝶花。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时候？ 其实应该是我大学时代吧，那个时候其实水木年华还是挺火的。他们的歌呢其实多数的大学生都挺喜欢的，尤其是女生哈。 真说话很不怕得罪人。哎，人现在水木年华怎么就不火了呢？还当时还挺火的。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听到这首歌曲第一时间就喜欢上了。 对，就是其实当时他们的很多歌我都挺喜欢的，但是这首呢可能不算是他们的热门曲。但是呢我觉得它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里吧。 哎，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种别有一番滋味的感觉。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哈。我们那不是歌词给你送到了吗？ 不是、 不是那首歌曲。那好，那我们还得重新找一下。找到了哈。好，现在就像那个某一个节目当中，咚咚咚，开始喽。 是否还记得童年阳光里那一朵蝴蝶花，它在你头上美丽的盛开，洋溢着天真无暇，慢慢的长大，曾有的心情不知不觉变化，执手的初恋，永恒的誓言，经不起风吹雨打，谁能够保证心不变，看得清沧海桑田， 别哭着别哭着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谁学会不轻易流泪，笑谈着沧海桑田。别哭着别哭着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是蝴蝶已飞走，是否还记着他？如今的善变，美丽的谎言，谁都得学会长大。早已经习惯一个人难过，情爱纷乱复杂，想忘记过去，却总又想起曾经的无怨无悔。谁能够保证心不变，看得清沧海桑田。别哭着别哭着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谁学会不轻易流泪，笑谈着沧海桑田。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 最后呢？最后为什么不唱了？ 对，最后词儿丢了。 唱得很棒哎，很多朋友为廷瑞这个现场打 call 哈。所以你当时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旋律，还是因为这个歌词，还是？ 我觉得都有吧。首先，因为这个旋律，我不知道对于其他人来说啊，反正这个旋律，首先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挺触动我的。那么再去看他的歌词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就是那是真的是描绘当时的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些情景吧 啊，毕竟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大家也是不太了解四十年前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不过每个人在听歌曲的时候，你会想到自己成长当中的许多的故事和那些瞬间啊。但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发现其实听说你唱歌的时候跟说话完全不一样。 对，我其实今天说实话真的蛮紧张，我自己都能感觉到那个声音在不稳，就是很抖。 你上一次公开场合唱歌是什么时候？ 你说在演出的时候吗？那我想应该是， 就包括什么年会啊、聚会啊那种。 说实话，就是，就脱离了，就是真正在想做音乐那个状态的时候，已经可能就有十几年没有在真正的去说，比如说在酒吧呀、或者说比如说像来电台唱歌这种，来电台唱歌这是第一次。 哇、 在酒吧演出呢，可能最早的时候应该追溯到十几年前的时候了吧。 所以十几年前的廷瑞是个什么样子的？留着长发。 对，就也没有那么长了，就大概是一个到肩的这样的。 那对于男生而言已经挺长了 啊。对对对。 然后是一个叛逆的一个性格吗？ 我觉得还好吧。其实可能大家一说起来，好像你做摇滚啊，做什么就都挺叛逆的。其实也未必，我觉得，摇滚只是一种精神吧，可能就是能让你去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其实包括，爱情啊、亲情，其实这些东西，包括和平啊，其实大家肯定也知道，很多著名的摇滚乐队里面，它有很多题材是这样的。 是的，所以你当时唱摇滚的时候，也是那种非常理智以及很想表达一些东西的这样一个人。 对，我觉得其实所有的音乐都是一样，其实它里面有悲伤，有快乐，有爱情，有甜蜜，有苦涩。 你曾经是一个有音乐梦想的人吗？ 对，是。 如果当时有什么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机会啊，什么好声音啊，你会报名去参加的那种？ 那倒未必，但是我们当时因为一心想去做这个乐队这样的东西，而且当时的音乐环境的确是没有现在这么好，这么开放。现在真的是有太多机会给大家去展示自己了， 你们乐队当时都是翻唱还是自己做的原创？ 是这样的，就是你在自己去演出的时候，肯定是自己的作品。那在谋生的时候，当然是要去更多的是做翻唱的东西。 当时最爱翻唱的歌曲是什么？ 其实还挺多的吧，就是其实比如说当时很经典的那些罗大佑的歌， 鹿港小镇， 对，鹿港小镇，可能比如说什么这个童年啊，光阴的故事啊，就是在酒吧里边唱歌讨生活，那是一定要迎合大众的口味的，对吧？不是你喜欢唱什么就唱，而是大家喜欢听什么就唱什么。 哎，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能在现场唱一下《童年》呀，包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歌曲，我觉得效果应该也挺好的。 对，是的，我其实之前有想过，但是我想可能是不是大家会觉得这些歌太老了，所以我在选歌的时候，其实还特意挑了一些相对就是大家可能还知道的，可能不一定都听过，但是可能有一部分人会听过的。 欢迎大家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视频的直播收看方式呢是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噔噔噔噔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唱像我这样的人好不好？ 好，这个歌可能我觉得可能会因为有一些人听过，因为现在这个歌手很火啊。对， 而且这首歌曲我觉得跟我们刚才那一些聊天也是可以引起一些人共鸣的。曾经有一部分人是有音乐梦想的，组过乐队啊，自己唱过很多的演出啊， 对， 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吧，现在在从事着不同的工作。 是的，但是我觉得不妨碍我们继续追逐梦想，也许可能它不能成为你谋生的职业，但是你可以一直做你想做的事情。 像我这样的人送给各位。 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你不会吹口哨是不是？这毛不易的专长。 像我这样庸俗的人从不喜欢装深沉，怎么偶尔听到老歌时忽然也慌了神？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怎么曾经也会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孤单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 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可以这样唱的，好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应该是不平凡的。 对， 突然间呢有一天就觉得哎，原来自己是那么的平凡。 对， 其实那个落差感还挺 扎心啊。 对， 好像每个人尽管现实是这样，但是其实从心里没有人会接受自己平凡庸俗现实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自己的平凡？ 我其实到现在也没接受。 这个答案很棒。所以那对于音乐吧，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我自己不做一个专门的音乐人？ 我其实并没有做这决定。对，就是尽管是因为很多原因，现在去从事别的工作，但是 变成汽车人了吗？ 对，很多人问我，就曾经跟朋友聊天喝酒的时候说，哎，廷瑞，那个 你未来到底就这辈子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或者你一定要还要做的事是什么，我说还是音乐啊。可能你未必是做一个歌者出现，或者做一个乐手出现，其实做音乐跟做任何行业一样，它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你可以去参与到其中啊。甚至如果你不能自己去唱，你可以去帮助别人，或帮助那些有能力愿意去做这件事的人。 哎， 我觉得我们当时、 这个、想法很 酷。对，就是因为可能有没有得到过更多更好的帮助，甚至说可能是更专业的这种音乐的教育。 嗯， 对。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当时呢，我们这个乐队啊，其实唱得很好，我们自己作品也很好，只不过这个时机不对，然后也没有人帮助我们，不然我们早就当红了。 没有，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好这么说。其实红不红呢，可能不是一个做音乐最终的目的。其实有很多，因为我平常也在听很多独立音乐人的作品，我觉得他们很多作品都真的很棒，但是我不觉得他们不红就代表他们的能力不好。但我并不是说我们当时，我觉得肯定就是音乐这种东西不像一个数字去衡量，说一是一，二是二。 是的， 好与不好只是在于说你喜欢你音乐的人他就觉得你是最好的。那么只有一个，其实我觉得那也值得你去继续做这件事。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除了自己常规的工作之外，尝试着去做一些跟音乐有关的工作。比如说呢，今年三月份的时候，陆先生乐队也是在北京办了一场他们的比较大的一个量级的演唱会了。这个乐队呢也是很有意思的。 对， 他们乐队成员全部都是有着自己工作的，然后闲暇之余的时候大家一块来做音乐。 是的，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和心态。就是当时很多乐队可能走不下去，就是因为真的面临特别现实的生活问题。 嗯，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音乐人每一个乐队啊，比如包括很红的现在很红的赵雷啊，曾经包括许巍啊，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他们曾经其实过过特别特别辛苦的日子。 哎，你过过吗？ 都过过。我觉得曾经做过音乐的人，因为我们并不是短时间，至少也做了六七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肯定是要经历过很多的，怎么说呢，不能叫痛苦吧，就是一些可能跟平常人不太一样的经历。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住地下室啊，然后这个三餐没有着落啊什么的。然后 几个人住在一间地下室？自己住在地下室？ 没有，就跟乐队一起啊，大家一起要排练啊， 然后就在地下室里面住，在里面排练。 对， 三餐可能也都不保证。 对，就是你在地下室 这个时候应该换一个电乐。 对， 凄苦一点啊。 对，你为了不打扰别人，你可能要在墙上挂上棉被在排练，因为这样就会隔音嘛。 是，哎，现在回想那段经历的时候应该觉得还挺丰富的，虽然当时挺贫穷吧，但是很快乐吧。 对，就很多人也会跟我说，包括父母说，哎，你看你浪费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儿，最后没有结果。但是我自己觉得其实不是浪费，那是一个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自己只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历。 浪费这两个字用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坚持的一些事情可能在其他人眼里看来他就是在浪费， 是没有意义的。 对，但要怎样，那个浪费是我自己愿意的。 对， 它也是一件我自己愿意坚持的事情。 对， 很多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冬天的时候，包括今天呢，很多人跟人开始在朋友圈说好像北京下雪了，很期待下雪的时候。真真正正的自己的生命当中如果遇到下雪期的话，那应该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儿 啊。对，因为你不知道这场雪什么时候会停啊。 对，然后你会很期待这个春风赶紧吹进来。 对，是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唱这首歌曲呢，就是陆先生的《春风十里》。如果说你现在处在一段比较艰难的时期的话，希望这首歌可以慰藉到你，希望你的春风可以早日吹进来。来，《春风十里》送给各位。好，这首歌曲已经准备好了。 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春风是你，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这个你可以是特定的某一个人，可以是某一个事情，也可以是某一段回忆哈。比如说今天廷瑞在我们节目当中现场的唱歌给大家听，在那个时候的自己来讲，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今天这样的一天。 对，其实这个事儿对我来说真的是第一次，我觉得我特别认真对待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再去想真的是为谁去唱歌，不像说我们在 KTV， 其实大家就是娱乐一下，喝喝酒。可能你在这唱歌，大家都玩手机啊什么的，其实，但是那个没关系了。但是那个心态可能是更娱乐的。但是很久很久，像你刚才说的，十几年前我们还在演出的时候， 其实在每一天的晚上，虽然可能唱了很多时候都是重复的歌，但是你每一次面对不同的人在唱这些歌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去很认真的面对这件事情。 是的，所以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可以送给各位，等会儿见喽。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前面我们听到了《春风十里》、《像我这样的人》以及《蝴蝶花》，接下来呢，《汽车人》又要开始进行变形了哈。刚才在唱歌的时候，各位想了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廷瑞到底是《汽车人》当中的哪个角色呢？大黄蜂啊，还是其他的？我突然间也想不起来。 对， 总之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我们的汽车行业的嘉宾廷瑞。 嗯， 虽然现在从事的工作呢，好像跟音乐没有关系，但是他其实做音乐做了挺多年的。 曾经也是有音乐梦想，但今天说实话，就我自己评价，我觉得这个水准其实是有失水准啊，可能。给自己找点理由吧，一个是确实挺紧张的，一个真的也是，其实今天选的歌并不是我最熟的，也大家最熟的，因为这些歌好多在 KTV 是没有的，没机会去唱， 都是新歌偏多。 对，所以呢，我也算是有个自私的心理，就是我可以来这儿去有个机会唱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所以可能难免有这个紧张和表现的不好的地方，大家多见谅吧。 都别说你了，在公众场合直接通过这样的形式唱歌，对于很多歌手而言也是很有挑战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也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如果您有时间，此时此刻可以打开手机的话，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的收看方式呢，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或者更加方便的方式呢，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噔噔噔噔，关爱青年计划这六个字，然后呢，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汽车人廷瑞，他长什么样子，以及唱歌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刚才我们也说很感慨啊， 嗯， 可以在直播间当中进行这样的一个小专场， 对对，真的挺难得这样的机会， 嗯 嗯。 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歌。那廷瑞在演唱之前呢，也是说。有一点小小的紧张，怕这首歌曲唱不太好。 对， 但其实这样的歌曲大家爱听，然后会唱的话，你跟着一起唱，那个感觉会更好。 对，可能你会怎么说呢，其实这种歌可能大家不会特别追究你的演唱技巧，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意境， 情感。 对，我当时选这首歌因为也是这样的原因吧，我自己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 嗯， 而且后面还真的就是我们家搬到东城那个安定门那儿，离鼓楼特别近， 真的。 而且正好那个阶段就在做音乐，经常 拿着琴跑到鼓楼那边去练练琴啊，或者是在街上弹弹唱唱，所以看到这个名字就会不由自主给你带到当年的那种状态里面去。 那应该请导播老师给我们拿点纸巾进来，可能一会儿演唱的时候随时就会泪洒直播间。我们直播台是怕水的啊，控制自己的情绪。下面这首歌曲呢送给各位，这个地方呢经常会很堵车，哪里呢？北京的鼓楼。哎，真的，你看节目的时候如果会唱的话可以跟婷婷一起唱，我们很享受这种大合唱的感觉，虽然我们也看不到， 对，我们心里有。 我走在鼓楼下面，路在堵车，雨后的阳光洒落，人们都出来了。我是个沉默不语的，靠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如果我有些倦意了，就让我在这里独自醒过。我站在鼓楼上面，一切繁华与我无关，这是个拥挤的地方，而我却很平凡。 很有画面感，唱得很好哈。 抱歉啊， 继续。 我走在鼓楼下面，淋湿的咖啡馆，睡不着的后海边，月亮还在抽着烟。我对他亲吻着，快活的人不眠，唯有我倚着围栏对过往说晚安。 这段旋律这首歌曲当中做得很美的一个地方。 对，美中不足就是这不是原本的这个伴奏带。 嗯哼， 所以很抱歉，我也跟丢了好几段，这个伴奏带我真的不熟。 就很难为婷儿，因为她以前表演的时候都有乐队的，通过唱伴奏带这样的形式应该还算是第一次吧。 对对，真的是第一次。 大家想象一下那个难度哈，要开始唱喽。 我是个沉默不语的，靠着车窗想念你的乘客。当一辆记录再次经过，时间是带走青春的电车。我站在什刹海边，一切甜蜜与我无关，这是个拥挤的地方，而我却很孤单。我在鼓楼， 现啊，就是这个歌呢，首先我真的不是特别熟，虽然我很喜欢这个歌，而且就是的确这个伴奏带是，我找了特别特别多的地方，完全没有一首是就是跟我们刚才唱的那些歌一样是。原本的伴奏带，所以我真的跟丢太多了，然后词又看串行了。 但是其实唱的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听说你唱歌的时候，你的音色它是偏亮的，然后又有点烟酒嗓的感觉。 对对对，是 很特别的音色的。 嗯，谢谢。 你年轻的时候唱歌，拜，什么叫做年轻的时候？你以前唱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差不多吧。其实，就是更早的时候，就很小的时候，是那种。纯粹的比较明亮的音色，就是我就说点不要脸的啊，就是如果说跟哪个大咖来对比一下，可能更接近一点像齐秦的那种音色。 你原来是齐秦那样的音色， 就更接近一点吧。后来 齐秦的音色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了， 对， 也有那种烟酒嗓的味道。 一个是时间的关系吧，再一个就是可能你。经过变声期以后啊，然后再加上你可能做的这个音乐题材的不一样， 刚才这首歌曲当中唱到说，在什刹海的时候会有发呆，一切什么爱情啊都和自己无关，然后鼓楼人潮非常的拥挤，但是自己却觉得非常的寂寞，你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我经常有啊。 好， 对，我觉得在尤其在我们就是比较穷苦的那些年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后海啊，你在鼓楼去在酒吧唱歌的时候，就是你肯定满眼看到的都是这些，啊，像歌词里唱到这个什么有人 灯红酒绿啊，非常繁华， 在接吻啊，爱情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那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可能是生存吧。 你们曾经是自原创音乐人是不是？自己也做自己的歌， 对对，也会做。 这种心理感觉到底是种什么样的？你自己做出来一首歌曲，很希望大家能够听到。 对，就是其实很难有机会，所以就是在酒吧里面唱歌很难有机会让你去唱这些东西， 也不会唱到自己的歌是吗？很少 很少，没有机会，所以更多的机会是有去大学里面演出 啊。 对，大学里面演出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钱的，但是呢大家很愿意去，是因为你真的终于有机会，而且就在大学里面演出呢，因为同学们都会很 那种热情 很认真的， 对 对，他也会很支持你，他虽然是没有钱的，但是他的那种就是对你的尊重和对你的音乐的尊重和对你的关注，就那个是在酒吧里面是完全找不到那种感觉。 是的，今天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请到了廷瑞，跟大家聊一聊自己曾经做音乐时候的种种的故事，包括现在虽然不是在直接的做音乐，但是呢也是每天要大量的听歌，包括后来也在说这个音乐的梦想始终是没有断的。 对对，我觉得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 也欢迎各位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当当当关爱青年计划这几个字就 OK 了。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年前的时候很多人离开北京，然后离开北京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个城市说再见，就再也别见了，我再也不想回来了。但是回家几天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挺想念这座城市的，就又想回来了。 对，我觉得这一方面是说给这些外来的朋友们，其实我选这首歌呢我更多的是给自己，因为我有很多次无数次想离开，虽然我是在这儿出生长大，但是真的有过，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 对 对，不管是因为你生活遇到了一些问题，还是说你的工作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包括你自己可能向往去外面的城市发展，就想离开，想去看更多的地方，想去比如说很多做音乐的人尤其是这样吧，就是比如说想背着吉他到处走，不想只是在这一个城市里面。所以呢我觉得把这歌送给这些曾经想离开这个城市的朋友吧。 包括有些朋友可能此时此刻也想离开，但是这座城市的魅力就在于你每一次想要离开，但是每一次你都真的很难离开。来吧，再见北京送给各位。 将自己打扮干净，带上我所有的心情离开北京。熟睡的人们还没有在新年里睁开眼睛，踏上这远方的列车，再见北京。新年第一天，天空没有云彩，天也不蓝，离去的星星在阴暗的空气中无法好转，忙碌的北京它怎能记住一个弱小身影，烦恼的北京越来越不能安静。如果我真的哭了，是舍不得北京，带不走在这个城市我留下的心，离开的人们是否和我一个心，北京我动了真情。再见你，或许我已上了年纪，再回到这里，或许我已不能适应。熟悉的面孔都离开了，我们已失去联系，曾有反复的快乐忧伤在这里聚集。北京，再见北京，哭了是舍不得北京，如果我真的哭了是舍不得北京，带不走在这个城市我留下的心，真的哭了是舍不得北京，难忘霓虹灯下我换你的声音，离开的人们他怎能与我是一个心情。再见北京，再见北京。 今天就没有一首这个没有瑕疵的这个歌， 哎，听不出来有什么瑕疵。这首歌曲听到这里，它是很动情的一首歌曲，很有画面感，很有每个人不同的记忆点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说，其实岁月或者说时间挺有意思的，它会改变很多很多的事情。听起来非常的鸡汤，但是你会发现，以前可能不在乎的，或者是甚至不屑的东西，随着岁月的改变，它突然间会变得很重要。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音乐的魅力，就是因为 你在任何时候可能有一首歌都会让你瞬间回到你曾经的生活里面。 是的，然后也是说到岁月这问题呢，我最近也是开始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聊到，好像对大家而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然后一天天的变老。 对， 小的时候很害怕老，觉得哎呀25岁，天哪，太老了，30岁无法想象。当你真正的一次一步一步的到达那个岁数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挺有趣的。 对，有很多人说啊，你当你喜欢听老歌怀旧的时候，你就老了。但是我觉得那是你的一种不可替代的经历吧。对，是永远只属于你自己的。所以有一些歌可能在别人听起来没有什么感觉，有些电影别人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感觉，甚至觉得哎，这电影拍得好烂。但是可能对于某一些人，某一部分人来说，可能会非常的打动他，因为那里边可能是你曾经的 成长的故事。 对， 有一首歌曲很多人很喜欢，好像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哎呀，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怎么说又开始催情啦，就是滥情啦，然后又开始那种鸡汤啦，就是当你老了这首歌曲的时候。但是每一次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又不自觉的可以听进去。这首歌曲也是挺成功的样的一首歌。 对，这个其实是赵照这个他算是成名作吧。其实后面也有很多别人翻唱过，比如说莫文蔚啊什么的。就这首歌呢，就是真的很打动人，包括很多年轻的人听起来可能会很容易带入到那个情景，好像想到你曾经，或者说你以后要变老的那天会是什么样子。 对，当你老了，然后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变老的时候，你的外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然后你的内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有的时候你去憧憬一下，它其实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 我觉得不管大家外观怎么变吧，我希望的是每个人都能一直不改自己的初衷吧。 是的，包括可能有些人比较在乎一些情，你很在乎的情，在那一刻当你老的时候他还在你身边的时候，也是很美好的事情。 对，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当你老了。 消息 的消息， 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这可能是今天晚上唱的最完整的一个歌了， 自己的眼睛都湿润了嘞。确实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会很怕老，然后某一个瞬间呢你又很幻老，很幻想能够遇见自己老的那一天，你会觉得也是一件挺妙的事儿。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可以跟你爱的人一起别老。 是的， 这可能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的。 也希望我们今天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如果此时此刻有爱的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爱的人，他可能是爱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他都是你的爱人，你可以跟你的爱人好好的相处，度过很美好的生活。当然也是希望你看，比如说当你老那天你还记得，哎，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有过很多的梦想，然后我大胆的去追寻过，这也是一件很美好的回忆的事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和汽车人当当当当廷瑞进行了不断的变声啊，追寻了自己很多的种种的回忆，很多很美妙的故事。 对，也感谢大家忍受了这么久我们的这个各种出错啊，各种这个。 你自己怎样？唱得开心吗？ 对，我还挺开心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苦了听众们了。这今天的真的是，表现不太好，但是呢，真的也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去， 梳理一下。 对，通过音乐来去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心情吧。 哎，是的，音乐就有这点的魅力。Camera action！ 再度感谢廷瑞今天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那下回就准备好好不好？ 嗯，好，希望有机会 在节目当中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好， 然后好好的准备一下，下回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更棒的一个尝试。 OK， 希望有机会。 好，谢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咱们不见不散吧，拜拜。